今日好歡迎我哋喺呢度崇拜啊！好，我哋不單止有香港嘅弟兄姊妹咧，好歡迎我哋咧，即係好歡迎咧，有北京嚟嘅弟兄姊妹咧，嚟到我哋當中咧嚟崇拜嘅。今天我們非常高興有從北京來的弟兄姐妹，來我們一同這個崇拜，歡迎你們。最具代表性的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 最重要的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 主耶稣向那些担心很多的家庭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仔女教育的问题的群众来讲， 耶稣担心他们生活子女各样的问题的群众所说， 我们人都有很多人很多人需要担心的， 我们人都是很多东西需要担心的。 但是耶稣第一句向群众这样说， 但是耶稣第一句对群众这样说，他说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他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乜嘢系外邦人呢？ 什么是外邦人呢？ 就系唔认识神嘅人。 就是不认识神嘅人。 唔认识神嘅人都会为着即系日常嘅起居饮食咧，去到咩担心？ 不认识神嘅人都会为了日常的生活有所担忧。 所以耶稣话：，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所以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但系神就向我哋属佢嘅儿女咁讲。 但是神就向属他的儿女所说。 他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是很重要的。 不要忧虑是很重要的， 因为忧虑会带来很多的烦恼。 因为忧虑会带来很多的烦恼， 忧虑又会带来很多的哀伤。 忧虑会带来很多的哀伤， 有很多的压力和不安， 很多的压力和不安。 所以即系忧虑的时候，对于我哋嘅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很大很大嗰个嘅妨碍。 所以忧虑的时候，对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生命是很大的。 所以他对属他的儿女咁讲， 所以他对属他的儿女所说， 话你睇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你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也不积蓄在仓里面， 他们呢，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你们不比飞鸟更加贵重咩？ 你们不比飞鸟更加贵重吗？ 所以我哋今日， 所以我们今天。 虽然我们都要面对衣食住行， 虽然我们都要面对衣食住行， 但是神是知道， 但是神是知道的， 神是知道我们一切那个的需要， 神是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用的。 他也跟我们说， 他也跟我们说， 别忧虑是无益的， 其实忧虑是无益的。 他说，你们哪一个能使用忧虑使受到多加的福呢？ 他就说，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岁数多加一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有忧虑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有忧虑的时候， 就带俾咗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同埋啲重担， 就带给我们很多的烦恼和重担， 反而会系有很多的疾病系衍生嘅， 反而会有很多的疾病生出来， 所以不单止唔可以使寿数多加一刻， 所以不止不可以把寿数多加一刻， 反而使到我哋生命系萎缩。 反而使我们的生命萎缩， 所以神话叫我们不要忧虑， 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忧虑。 但当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做些什么可以呢不去到忧虑呢？ 当我们忧虑能做什么使我们不忧虑呢？ 我们都要面对，可能租金又起了， 我们可能面对租金又起了， 食物又漲價啦， 食物又漲價啦， 即係呢一個嘅交通費又增加啦， 交通費又增加啦， 樣樣都要開支嘅， 每樣都要開支， 即係唔憂慮實在係好困難嘅， 不憂慮實在是很困難。 但係神話俾我哋聽， 但是神跟我們說， 我哋係屬於神嘅兒女， 我是屬於神的兒女， 神係知道我哋一切嘅需要， 神是知道我們一切所需要用的。 所以當佢養活雀鳥嘅時候，佢更加會去到看顧我哋嗰個。 所以他養活鳥的時候，也會更加體恤我們的需要。 當我哋憂慮嘅時候， 當我們憂慮的時候， 亦都顯出我哋嘅小信， 也顯出我們的小信。 當我哋小信嘅時候， 當我們小信的時候， 我哋就唔能夠得到神嘅喜悅， 我們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悅， 我哋都唔能夠看見神嘅榮耀， 我們也不能看見神的榮耀。 因為聖經話， 因為聖經說， 我們若信， 我們若信， 必看見神嘅榮耀， 必看見神的榮耀。 有好多嘅人， 有很多的人， 就因為憑住信心， 就是因為憑着信心， 去到經歷神極大嘅恩典， 去經歷神極大的恩典， 去到經歷神，睇到神極大嘅榮耀喺佢生命上面彰顯。 去经历神，去看见神在他生命中有极大的荣耀彰显， 好似亚伯拉罕， 像亚伯拉罕一样。 当神叫他离开吾尔的时候， 当神叫他离开吾尔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呢一笪系佢成长嘅地方， 你就看到这是他成长的地方， 系佢熟悉嘅地方， 是他熟悉的地方， 系佢生活嘅地方， 是他生活的地方， 佢嘅家人都喺晒呢一， 他的家人都在这， 佢要离开啦， 他要离开了。 但是他就憑著信心 的，但是他就憑信心的 去踏入了一個應許之地， 踏入一個應許之地， 他就神就大大祝福他， 神就大大祝福他。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神就叫我們， 神就叫我們 用信心去到倚靠， 用信心去倚靠他。 當我們不憂慮的時候， 當我們不憂慮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代替憂慮呢？ 我們用什麼代替憂慮呢？ 我們可以用禱告、祈求和感謝來到代替憂慮， 我們可以用禱告、祈求和感謝代替憂慮。 當我們用很多的時間去到憂慮、去到愁算的時候， 當我們用很多時間去憂慮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用感謝、用禱告、用祈求， 神就要我們用感謝、用禱告、用祈求。 在这节经文咁讲， 在这节经文所说， 佢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嘅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嘅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 我哋好相信， 我很相信， 有好多嘅弟兄姊妹， 很多弟兄姐妹 都经历到呢一节经文嘅真实性， 都经历了这一段经文的真实性。 所以当我哋神教导我哋，就话唔好忧虑。 所以神教导我们要忧虑， 即系凡事系藉住祷告、祈求同埋感谢。 凡事都要靠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一切嘅告诉神， 将一切告诉神。 我哋又经历到佢出人意外嘅平安， 我就可以经历他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有冇经历到咧？ 你有没有经历到咧？ 我相信好多嘅弟兄姊妹都系咁样去到经历。 我很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经历。 因为神系真实， 因为神是真实的， 神系活着， 神是活着的， 神系活系信实嘅主， 是信实的。 佢好爱我哋， 他很爱我们。 所以圣经又叫我哋， 所以圣经要叫我， 佢要常常喜乐，不住嘅祷告，凡事谢恩。 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我哋都会面对好多嘅唔同嘅困难同埋挑战嘅。 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哋基督徒都需要面对生活所需。 我们基督徒都要面对生活所需。 但是神就教我哋去到祷告。 但是神就教我们去祷告。 神就教我哋去到，即系去到感恩。 神就教我们去感恩。 所以当我们去到祷告，我们去到感恩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祷告去感恩的时候， 忧虑的心呢是除去了， 忧虑的心就除去了， 重担也都除去了， 重担也除去了， 代而之就是我们的喜乐的心呢就充满着我们了， 我们的我们代而之就是我们喜乐的心充满我们了。 所以圣经话， 所以圣经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忧伤的心使骨。 所以今日， 所以今日， 神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信息。 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佢话不要忧虑， 我说不要忧虑。 所以我哋就要过一个不要忧虑嘅生活。 所以我们就要过一个不要忧虑的生活。 我哋当我哋去到呢， 祈求、祷告同埋感谢嘅时候，忧虑就会离开我。 当我们去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忧虑就会除去了。 我哋真系好感谢主， 我真系感谢主。 有好多时候，当我哋祈祷嘅时候， 有好多时候，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可能我哋神未必要即刻去到应允我哋。 神不一定立即的应允我们。 我哋需要去到学习反驳。 我们需要去学习反驳。 好似以赛亚咁讲， 好像以赛亚这样说， 话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行走却不疲乏。 我哋好感谢主。 我们很感谢主。 即系咧，以赛亚先知点解会讲呢一句嘅说话？ 赛亚先知为什么会说这句的话呢？ 因为当时以色列民对上帝有不满有怀疑。 因为当时候以色列民对上帝有不满有怀疑。 即系有心灰意冷嘅时候。 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所以即系咧，以赛亚就用呢一个嘅说话去到咧，即系勉励咧，即系灰心嘅以色列民。 所以大家就用这段经文去勉励灰心的以色列人。 你唔知道咩？ 不知道吗？ 耶和华就系嗰位信实嘅主。 耶和华就是那个信实的主。 当我哋去到神嘅面前， 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去到等候佢嘅时候， 等候他的时候， 去到祷告佢嘅时候， 祷告的时候， 神嘅恩典就临在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啦。 神的恩典就临到在我们生命当中了。 其实我常常都经历到，即系当喺等候耶和华、当祷告嘅时候，奇妙嘅事情就发生。 其实我常常都经历到，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让我的奇妙的事发生了。 我又见到咧，我哋老师团队咧都系咁样。 我也看见我老师团队也是一样。 有啲嘅老师， 有些的老师， 佢哋结咗婚之后， 他们结婚以后， 好喜欢咧系有小朋友， 很喜欢有小朋友。 所以咧，佢哋都系咧，系去到祈求咧，主赐俾佢有小朋友。 所以他们都祈求主给他有一个小孩。 有姊妹， 有姐妹， 佢哋去睇医生。 他们去看医生。 点解咁耐都未有即系咧怀孕嘅咧？ 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怀孕呢？ 佢哋就好心急， 他们就心很急。 佢哋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请教人啦。即系咧去到咧可以咁快嘅怀孕。 他们用很多方法去请教人啦，去看有什么方法能更快的怀孕。 但系都冇效， 但是也无效。 最后佢哋就嚟到神嘅面前， 最后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佢哋愿意放低佢哋自己所有人嘅方法， 他们愿意放低他们自己人的所有方法。 佢哋就去到等候神， 他们就去等候神。 佢哋就去到依靠， 他们就去依靠主。 佢单单地去依靠， 他单单去依靠主。 奇妙嘅事情发生， 奇妙事情发生。 医生都话佢哋系冇办法可以生育嘅， 医生都说他们无法生育。 但系奇妙嘅事发生就系佢哋怀孕。 但是奇妙事发生就是他们怀孕。 佢哋睇到神真系嗰位咧好信实嘅主。 他看见神真是那位很真实的主。 喺整个过程嘅当中，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佢哋都系自己喺度反思。 他们自己也在反思。 原来只要单单嘅去到仰望主， 原来只要单单仰望主， 去到等候神， 去等候神， 那等候耶和华嘅必重新得力。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圣经亦都讲话啦，那等候耶和华嘅人必不羞愧。 那圣经也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 我哋都有一啲嘅姊妹， 我们有一些姐妹， 佢哋都过咗结婚嘅年龄， 他们都过了结婚的年龄， 但系佢专心嘅仰望主， 但是他专心的仰望主。 有几位嘅姊妹， 有几位嘅姐妹， 佢哋好敬虔嘅， 他们很敬虔， 佢哋一齐就去到为自己嘅婚姻，去到咧将自己去到交托俾神， 他们就为他们的自己婚姻去打造去交托， 喺个小组嘅当中， 小组当中。 一个一个的结婚， 一个又一个的结婚。 原来神是顾念我们的需要， 原来神是顾念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专心去到等候，去到仰望神的时候， 当我们专心去等候仰望耶和华的时候， 神的恩典就临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神的恩典就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都有一个见证， 也有一个见证， 就是我儿子， 就是我儿子的见证。 当他在澳洲读书的时候， 当他在澳洲读书的时候， 佢經歷過 即係好大嘅缺乏嘅時候。 他經歷過很大缺乏的時刻。 點解佢會缺乏咧？ 為什麼他會缺乏啦？ 因為即係咧，當時我哋家庭，我太太嘅媽咪咧，即係咧係過咗身。 因為當時候我太太的媽媽剛剛離世， 所以我哋整個家庭咧都好哀傷。 所以我們整個家庭都很哀傷。 太太咧都即係忘記咗匯錢俾我嘅兒子。 太太都忘記了把錢匯給兒子。 但係即係我嘅兒子係冇寫信翻嚟話。或者打電話翻嚟話我冇錢啊，點解通完仲冇錢？ 但是我的兒子卻沒有寫信的打電話過來說我這個月為什麼沒錢呢？ 所以佢單單地去到仰望， 所以他單單地仰望主， 去到忍耐， 是忍耐。 所以佢連食早餐嘅錢佢都冇， 所以他連吃早餐的錢都沒有， 甚至乎要去到翻學上堂嘅路費都冇， 去上課的路費也沒有， 佢就單單地仰望， 他就單單地仰望耶和華。 有一次，他要去上大提琴課。 他要去上大提琴課。 在車的上面。 在車的上面。 他沒有吃早餐。 他沒吃早餐。 但是在他對面。 但是在他對面。 就有一個澳洲的女仔。 就有一個澳洲的女孩。 他就拿著一大袋的donut。 他就拿著一大袋的donut。 好香。 很香。 他的肚子很 餓。他的肚子很餓。 他咧就喺度祈禱， 他就在祈禱。 佢話：神啊，我肚好餓，裏面點解即係佢都食唔曬咗？ 他說：啊，神啊，我真的肚子餓，為什麼對面那個女孩的冬粉都吃不完的呢？ 如果佢能夠俾一個我就好啦。 如果他能給我一個， 神啊，你去到咧幫助我。 神啊，你去幫助我吧。 幫佢祈禱之後， 祈禱以後， 嗰個嘅女仔， 那個女孩。 主動咁樣同佢講：你想唔想食呢個冬粉啊？ 主動跟他說：你想不想吃這個冬粉？ 原來神就係咁信實。 原來是真的信實的。 我哋好感謝主。 我們很感謝主。 神真係好愛我哋。 神真的很愛我。 佢用永遠嘅愛去到愛我哋。 他用永遠的愛去愛我。 所以神話：生命不勝於飲食咩？ 所以神說：生命不勝於飲食嘛。 所以神話：即係我哋最大嘅幸福就係。神赐咗俾我哋咧，即系一个永恒嘅生命。 所以神对我们最好的就是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哋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哋有咗神，我哋就有咗生命。 我们有了神就有了生命。 我哋有咗神就明白生命嘅意义系咩。 我们有了神就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神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同埋生命。 所以神就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所以当我哋认识主嘅人， 当我们认识主的人， 最宝贵嘅。 最宝贵的， 就是我们行在一条真理的道路 中，走在一条真理的道路当中。 当真理话俾我哋听，咩系啱，咩唔系啱。 当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真理都话俾我哋听，生命嘅意义系咩嘢？ 就告诉我们，真理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哋， 就今天 我哋福嘅一群人， 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 所以神再一次话俾我听，我哋唔好为咗呢事而忧虑。 所以神再一次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些事而忧虑。 因为魔鬼要我哋去到忧虑。 因为魔鬼要我们去忧虑。 因为忧虑会摧毁我哋嘅生命。 因为忧虑会破坏我们的生命。 因为忧虑会使到我哋健康系越嚟越差嘅。 忧虑会使我们健康越来越差。 忧虑会使到我哋信心会越嚟越少嘅。 忧虑会使我们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基督就叫我哋不要忧虑啊！ 所以基督就叫我们不要忧虑。 所以今天，我哋好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神就叫我哋去到咧祷告，去到感谢，去到等候。 神就叫我们打到他，去祈求他和等候他。 神亦都话咧，话祈求就得着。 神就说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为我哋去到， 叩门就为我们去开。 神真系一位好真实嘅主， 神真是一位很真实的主。 所以神叫我哋， 所以神叫我哋， 佢哋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俾你。 这些东西都要加俾你们。 所以神叫我哋唔好忧虑， 所以神叫我不要忧虑。 第一要紧嘅， 第一要做的。 就是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什么叫做神的国呢？ 什么叫神的国呢？ 在圣经里面说， 他有 很多天 國嘅比喻，我很多天國的比喻，天國就好似一個嘅寶藏藏喺地裏， 天國就好像寶，一個寶藏藏在地裡面。 人咧係遇到啦， 人遇到啦， 就一張牀俾人收啦，歡歡喜喜嘅變埋一劑，去到買呢一塊地， 歡歡喜喜的變賣一切去買呢塊地。 佢天國又好似有個買賣嘅人， 他說天國又好像一個買賣的人， 尋找一個好珠子， 尋找一個好珠子， 遇見咗一個重價嘅珠子， 遇見一個重價的珠子。 就去變賣， 就去變賣， 佢所一切嘅， 他所一切的， 就去賣呢一個嘅珠， 就是賣呢個珠子。 原來神嘅國係幾咁嘅貴重咧？ 那神嘅國是這麼貴重？ 係神嘅國係幾咁嘅豐盛咧？ 神嘅國是這麼豐盛？ 原來神嘅國就係賜福嘅泉源。 原來神嘅國就是賜福的泉源。 原來神嘅國度就係一好似一個寶藏咁樣。 原來神嘅國度就好像寶藏一樣， 係取之不缺嘅。 不缺的。 如果我哋能夠進入神嘅國嘅時候， 如果我們能進入神嘅國嘅時候， 如果我哋能夠先求神嘅國嘅時候， 如果先求神嘅國嘅時候， 我哋嘅生命就蒙福， 我們生命就會蒙 福。所以神就叫我哋要先求佢嘅國。 所以神就叫我們先求他的國。 我哋唔好先擔心衣食住行啦， 先不要擔心衣食住行。 原來先擔心衣食住行就會摧毀我哋嘅生命。 原來先擔心衣食住行就會摧毀我們的生命。 原來我哋先求神嘅國就能夠建立我哋嘅生命。 原來我們先求神嘅國就能建立我們的生命。 所以神話不要憂慮。 所以神說不要憂慮。 佢話先求神嘅國。 他說先求神嘅國。 佢話神嘅國就係神掌權嘅國度嚟。 神嘅國就是神掌權嘅國度嚟。 法利賽人曾經問，即係話神嘅國幾時嚟到啊？ 法利賽人曾經問神嘅國什麼時候來到啊？ 耶穌就講：話神嘅國嘅嚟到唔係眼所能見嘅，人也不能説看啊在這裏，看啊在那裏，因為神嘅國就在你。 耶穌回答說：神嘅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能說看啊在這裏，看啊在那裏，因為神嘅國就在你的心裡。 呢個係咩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啦？ 神嘅國喺我哋嘅心裏邊係咩意思？ 神嘅國在我們心裡是什麼意思？ 原來神嘅國就係掌權嘅地方。 原來神嘅國就是掌權嘅地方。 呢一個嘅國度係由神去到掌權。 這個國度是由神來掌權的。 即係話，如果我哋嘅生命， 就是說我們的生命， 讓神去到掌權， 讓神去掌權的時候， 神嘅國就喺我哋嘅心裏邊。 神嘅國就在我們心裡面。 所以今日， 所以今天， 我哋嘅生命有冇被神掌權？ 生命有沒有被神掌權？ 或者我哋仲系喺度尋找緊，將我哋嘅需要衣食住行放喺我哋生命嘅手中。 我們還是在尋找我們，把我們衣食住行放在首位。 如果我哋能夠將神放喺我哋生命嘅首位， 如果我們能將神放在我們首位， 將我哋生命嘅寶藏， 將我們生命嘅寶藏 去到交託神， 去交託神， 我哋嘅生命就蒙福。 我們生命就蒙 福，我哋嘅生命就得到釋放。 我們生命就得到釋放了。 神嗰個嘅喜樂就臨在我哋生命嘅當中。 神嘅喜樂就能臨在我們生命。 神嘅靈就充滿住我哋嘅生命。 神嘅靈就能充滿住我們生命。 我哋就能夠過一個聖潔嘅生活。 我哋生命嘅喜樂 係點樣平安喜樂？點樣 有平安喜樂？ 能夠祝福別人嘅生命， 祝福別人嘅生命。 在我自己去到認識主耶穌之後， 在我自己認識主耶穌之後， 我就慢慢去到放低我哋自己， 我就慢慢放下我自己。 我以前讀書， 我以前讀書 係為咗生活嘅嚟到讀書， 是為咗生活去讀書， 去為咗前路去到讀書， 為咗我的前途去讀書。 最好就揀一啲咧賺到錢嘅學科嚟讀書。 最好是挑一些能賺錢的學科去讀書。 但係感謝主， 但是感謝主。 當我認識主之後， 當我認識主的時候， 神就改變我， 神就改變我生命。 我要為著耶穌， 我要為著耶穌去讀書。 我要為著傳福音去讀書。 我要為著傳福音去讀書。 我要為著咧去到侍奉主而讀書。 我要為著侍奉主而讀書。 慢慢慢慢， 慢慢的， 我又要神又教我要放低更多嘅自己。 神要教导我要放下更多我自己。 我自己很喜欢弹吉他， 我自己很喜欢， 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音乐。 神告诉我你的吉他不能够过我。 神告诉我你的吉他不能驾驭我。 我要放下我的吉他， 我要放下我的吉他， 单单就去到仰望， 单单去仰望主。 我要对付自己的软弱， 我要对付自己的软弱。 我要放下我的自私， 我要放下我的自私。 我要更多的让神的更多的爱充满我。 我要让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 我要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我要看。 都放在天父的里面， 去学习天父的谦卑。 在今天当中， 在今天当中， 我自己都不断要去到学习放低。 我自己也不断学习的要去放低。 当我要能够放低的时候， 当我能放下的时候， 当我能够掌控自己的时候， 当我能掌控自己的时候， 我就更加能够让神居我生命里。所以在大事在大大病的当中， 在大事业的当中， 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 这个咩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尽呢？ 怎么尽呢？ 即是尽你的心，即是你的心思念，你都是呈现了给主的。 就是你的心思念都是呈现了给主。 即是你的性情， 就是你的性情， 即是你的意志， 你的意志， 你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力量 都要呈现给主， 都要呈现给主。 你要将神摆在生命嗰个嘅首位， 要将神摆在你生命中的首位。 神盼望我哋每个基督徒都系咁样。 神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一样。 所以当我哋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到爱我哋嘅神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我们神的时候， 我哋就有力量去到爱其他人。 我们就有力量去爱其他。 我哋就懂得去到关心其他， 我们就懂得去关心。 我哋先至会睇到，即系失丧灵魂嗰种嘅忧伤， 我们才能看到释放灵魂嘅忧伤。 我哋先会睇到点解耶稣基督愿意牺牲咗自己，走上咗十字架去拯救我哋。 我们才会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放弃牺牲，为自己牺牲，走到十字架上面。 即系好似保罗一样， 正如保罗一样。 当佢认识到主耶稣嘅时候， 当他认识主耶稣的时候， 佢领受咗一个嘅异象， 他领受了一个异象， 佢就成为咧，即系耶稣基督嘅特使， 他都成为耶稣基督的， 佢都传扬神嘅福音， 传扬神嘅福音， 佢就要接更多福音嘅果子， 他就要接接更多福音嘅果子。 呢个福音嘅果子就系一个永存嘅果子， 呢个果子就是永， 可以将人带到永生嘅里边， 可以将人带到永生里面。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保罗有佢嘅宣告， 保罗就有一个宣告。 佢现在活着的， 他说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今天神都系同样向我哋咁样说话。 今天神同样也是向我们说话， 就让我哋嘅生命去到咧，让神去到居首位， 就让我们的生命让神去居我们的首位。 当我哋咁做嘅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祝福就嚟啦， 祝福就来了。 佢因为神嘅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嘅喜乐。 所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所以当我哋让神去到居我哋嘅首位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让神居于我们首位的时候， 将神嘅国放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嘅时候， 将神的国放在我们生命的时候， 圣灵就充满住我哋， 圣灵就充满我 们，我哋嘅生命就被圣灵引导， 我们生命就被圣灵引导， 所以我哋就经历到咧喺主里面嗰份嘅喜乐，嗰份嘅平安，嗰份嘅释放， 所以我们就经历到主在我们生命嘅平安，嗰份平安，嗰份释放。 我们就过一个真正自由的 生活，我们就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 神又叫我哋， 神又叫我们， 即系咧去到先求佢嘅国同埋佢嘅义， 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咩系神嘅义咧？ 什么叫神的义咧？ 喺呢一个嘅创世纪讲， 在创世纪间说， 亚伯兰信耶稣， 亚伯兰信耶稣，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世界上面，我哋每一个都是一个罪人。 世界上，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 冇一个系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是义人， 连一个都冇， 连一个都没有。 但系当我哋咧全然去到相信去到依靠佢嘅时候， 是当我们全然相信耶稣的时候， 顺从神嘅时候， 顺从神的时候， 神就会称我哋为义， 就会称我们为义。 义嘅标准系咩咧？ 义嘅标准是什么呢？ 义嘅标准系得蒙神嘅喜悦。 义的标准是得蒙神的喜悦。 神的旨意就系义嗰个嘅标准。 神的旨意就是义的标准。 神的旨意就写在佢嘅话语嘅当中。 神的旨意就写在他的话语当中。 所以当我哋话我哋要行出神嘅公义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行出神的公义， 呢个系咩意思咧？ 是什么意思呢？ 就系放低自己嘅标准， 就是放下自己的标准， 放低自己嘅喜好， 放下自己的喜好， 放低自己嘅意念， 放下自己的。 按住神嗰个嘅心意， 按住神的心意， 按住神嗰个标准， 按住神的标准 去到生活， 去生活。 所以圣经咁样， 所以圣经这样说， 佢如今受蒙神嘅恩典，耶稣基督嘅救赎就白白嘅称义。 如今却蒙神嘅恩典，因信耶稣嘅救赎都白白嘅称义。 我哋系一个即系嘅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但因着耶稣基督嘅救赎，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嘅救赎 就白白嘅称义， 都白白嘅称义。 我哋点样？我哋点样先至可以过一个称义嘅生活？ 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称义嘅生活呢？ 就要放低我哋自己嘅标准同埋喜好， 就要放低我们自己嘅标准和喜好， 放低我哋嘅框架同埋意念， 放下我们的框框和意念， 就去到追求神嘅意念， 就追求神嘅意念， 去到活出神嗰个嘅旨意， 去活出神嘅旨意。 所以今天，我哋要过一个清义嘅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清义嘅生活， 就要明白神嘅心意， 就要明白神嘅心意。 当我哋明白神嘅心意嘅时候， 当我们明白神 嘅心意，能够行出嚟嘅时候， 能够行出来的时候， 呢一个就系过一个清义嘅生活。 这个就是过一个清义嘅生活。 所以先求神嘅国和神嘅义， 所以先求神嘅国和神嘅义， 就系将神摆喺我哋面前。我们自己要掌控自己的思想， 我们自己要掌控自己的思想， 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标准， 我们放下我们的标准， 以神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标准， 以神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标准， 以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旨意， 以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旨意， 我就活在生活的当中， 我就活在生命的当中， 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别人的， 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别人的祝福， 亦都能够见证主， 也能见证主。 喺即系咧。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至三十四节，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帮助就了。 今天神都话俾我哋知道， 神去告诉我们 一个蒙福嘅生命。一个蒙福的生活， 蒙福的生活， 系要先求佢嘅国， 是要先求他的国， 系要先求佢， 是要先去求他的义。 当一个属神嘅人， 当一个属神的人， 佢能够过一个敬虔嘅生活， 他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系一个最蒙福嘅生活， 是一个最蒙福的生活。 昨天，我哋有一个小六嘅毕业典礼， 我有一个小六的毕业典礼。 我非常之感動， 我非常的感動。 我哋睇到呢一班嘅六年班係好不一樣嘅孩子。 我們看到這一班嘅六年級是一班很不一樣的孩子。 佢哋好愛神， 他們很愛神。 佢哋常常敬拜神， 他們常常敬拜神。 佢哋咧即係用信心去到依靠， 用信心去依靠主。 喺好細嘅年紀， 在很小的年紀， 佢哋就喺等候神去到敬拜禱告嘅當中，佢哋聆聽到神嘅聲音。 他們就在等候聆聽。等候祷告神的时候，你听到神的声音， 神大大的祝福他们， 神大大的祝福他们。 我们看到这一班是一班敬虔的孩子， 我们是看到这一班是敬虔的孩子来的。 我真的看到敬虔的孩子， 敬虔的孩子 是最优秀的， 是最优秀的孩子， 最优秀的孩子， 最优秀的孩子 就是敬虔的孩子， 就是敬虔。 因为神会使用佢， 因为神会使用他们， 神会改变佢， 神会改变他们的生命。 今天的孩子系知道人生嘅目标系， 今天的孩子是知道他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神会大大嘅去到智能加力俾佢， 神会大大的智能加力给他们。 佢哋嘅生命将会成为咗好多好多人嘅祝福， 他们的生命将会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呢一班嘅孩子系点样训练出嚟？ 这班的孩子是怎样训练出来的？ 系由一班。敬虔的老师， 是由一班敬虔的老师训练出来的。 我看到生命影响生命， 我看到生命影响生命。 一班敬虔的老师， 一班敬虔的老师 就培训到一班敬虔的孩子， 就培训到一班敬虔的孩子。 最优秀的老师是哪个老师呢？ 最优秀的老师是什么老师呢？ 最优秀的老师是敬虔。 最优秀的老师是敬虔的老师， 因为他是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教育， 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学生。 敬虔的老师， 敬虔的老师 是可以将孩子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是可以把孩子完完全全引领到神的面前。 我为到 ICBM 的老师去到骄傲， 我为到我们学校的老师去骄傲， 因为他们 都係為咗班好敬虔嘅老師， 因為他們都是班敬虔的老師， 所以喺敬虔嘅老師嘅培育嘅底下， 就在老師的培育底下， 就能夠將孩子帶到神嘅面前嘅時候， 就能夠將孩子帶到神嘅面前嘅時候， 孩子嘅生命就被建立， 孩子嘅生命就建立， 神就陶造佢哋嘅生命， 神就陶造他們嘅生命， 神就改變佢哋嘅軟弱， 神就改變他們嘅軟弱， 神就賜能加力俾佢哋啊， 神就賜能加力俾他們。 佢哋係被揀選嘅族類， 他們是被挑選的， 每一個嘅孩子， 每一個嘅孩子 都係君尊嘅祭司， 都是君尊的， 喺聖潔嘅國度， 是聖在聖潔嘅角， 係屬神嘅子民， 是屬神嘅子民。 佢哋嘅人生嘅目標， 他們人生嘅目標， 就係宣揚那召佢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德， 就是要宣揚叫他們出黑暗要光明的美德。 所以他們就要成為了即是耶穌基督的使者， 所以他們就是要成為耶穌基督的使者， 他們是耶穌基督的天國的精兵， 他們是耶穌基督天國的精兵。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看到 神是揀選少年的下一代， 神是挑選少年的下一代， 在這個世代當中， 在這個世代當中， 神就要揀選少年人出來， 神就要挑選少年人出來， 就要為主打美好的勝 仗，就要為主打美好的勝仗。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我們做父母的， 我們做父母的， 我們怎麼看我們的孩子， 我們怎麼樣看我們的孩子， 我們想怎麼培育我們的孩子， 我們想怎麼樣培養我們的孩子。 你想不想成為一個敬虔的父母， 我想想成為一個敬虔的父母， 敬虔的父母， 敬虔的父母 是要先求神的國， 是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將神擺在我們生命的 手，將神擺在我們手位， 是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你的生命就祝福， 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祝福了， 你的孩子都被神大大的祝福， 你的孩子都被神大大的祝福。 敬虔的父母， 敬虔的父母， 同樣可以培訓出啲敬虔嘅下一代出嚟， 讓佢哋培訓出敬虔的下一代出嚟。 讓我哋一齊同心協力， 讓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我哋一齊去到依靠主， 我們一起去依靠主， 培育咧喺呢個彎曲過嘅世界，培育敬虔嘅下一代。 在一个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培育下一代， 为主做美好，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哋一齐祷告， 我们一起去祷告。 亲爱的主，我哋感谢 你，亲爱的主，我哋感谢你。 你系嗰位公义， 是那位公义的主。 你系嗰位施行公义嘅主， 是那位施行公义的主。 你为一切受屈嘅人去到伸冤， 你为一切受屈的人去伸冤。 你系成为咗我哋随时嘅帮助， 成为了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 所以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當你遇到逆境嘅時候， 當你遇到逆境的時候， 我哋禱告你， 我們禱告， 我哋依靠你嘅時候， 依靠你的時候， 你就拯救我， 你就拯救我， 你就幫助， 你就幫助。 所以今日， 所以今天， 你叫我哋不要憂慮， 叫我們不要憂慮。 所以願意主你除去我哋一切嘅憂慮， 願意主除去我們一切的憂慮。 如果我哋今日， 与我们今天 有重担， 有重担， 有忧虑， 有忧虑， 有紧张， 有紧张。 主啊，你帮助我， 主啊，你帮助我， 让我哋将我哋嘅生命完全嘅交托， 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 用赞美同埋祷告代替忧虑， 用赞美和祷告代替忧虑。 愿主你帮助我哋， 愿主你帮助我， 让我哋嘅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你恢复你嘅手啊， 恢复你嘅手。 主啊，让我哋能够保护自己， 主啊，让我们。 让你的灵与我们的旨意大大的充满我们， 让你的灵跟旨意大大的充满我们。 主你话， 主你说， 愿能够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能够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旨意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地 上，行在天上。 愿主你的旨意去到成就， 愿主你的旨意在成就。 我哋归荣耀， 归荣耀。 多谢你， 多谢你。 祈祷祷告， 祈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